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清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改善睡眠、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第二节大匪岸天下，刚才讲送中条例，听日要出嚟行啦。啱啱听到啦，个人意见节目啊。如果啱听嘅拍档，揿个钟仔 ，like 同 share 我哋啊 Facebook 啊，等我哋得到得更加大嘅支持啦。虽然我哋人言微轻，冇咩 view， 但系都系咁做啦，应该做都应该做。嗰几日判刑嘅时候咧。我都喺嘅，有两日我都喺度，咁啊都系躲到啦，叫表示支持啦。因为其实咧，有啲人话我系社运界，其实我唔系社运界，不过咧，只不过当时支持人民力量嘅时候咧，就会经常去游行示威啊、静坐啊都会有嘅。咁但系实际上咧，我哋啲唔系行去前面嗰啲人，只不过我哋默默支持啊，譬如好似社民联啦、啊捐钱啊，咁我哋都会做嘅。咁但系呢两三年咧，就觉得。散民之后呢见到四分五裂呢就同埋呢所谓泛民啊或者民主派对或者反对各嘅党派啦直头走晒样。即係连提都好少提做节目即係唔想做讲香港唔想讲唔想做。因为个人呢个心好淡。咁你民建联工联会你闹极佢都係咁㗎喇。係咪呀闹嘅。咁佢哋做返佢本分喎真係喎。吓调返转喎。民建联就係保皇党嚟㗎嘛。同工商界同埋呢个工联会。係咪佢哋做返佢哋嘅本分喎。就係、是、共产党同埋香港政府做乜嘢佢都支持喎。係咪但係反对派做唔到一个合格嘅反对派呢但人哋做突咗你又做得即係唔知点。咁但係呢我就好佩服戴耀廷书生论证其实讲过今日当然冇萧生讲得唔好啦。占中三子我都系佩服嘅。喺呢件事上我哋讲件事啦因为唔识呢个人点样我要人格抹杀佢但係呢件事系佩服嘅。亦都预计到咁阿明唔使讲啦钟耀华唔使讲啦。咁我自己个人对李永达我个人对李永达张秀贤是有保留的。这两个人尤其李永达。我们两个立法会议员一个叫邵家臻一个就是陈淑庄。我不觉得他们做到一个称职的立法会议员。同埋对邵家臻是相当失望。咁啊，陈淑庄，我唔觉得佢做到一个称职嘅立法会员，呢个纯系个人判断啦，无意去讲佢哋咩嘅。因为我每一次讲反对派或者泛民，我都会留翻啲口嘅，因为始终都系即系我自己本身都希望我哋香港会更加好，喺民主自由嘅气氛可以做得更加多。咁对呢啲人，虽然。我就唔会话佢哋啊，为咗立法公议员啊，为咗份工啊出嚟，我唔会讲，从来都冇讲。咁但系两个咧咁巧啦，喺立法会议员啦判席嘅时候咧，两个都有病啦。第一个就邵家臻有糖尿病啦，咁要打胰岛素啦，咁啊入医院啦，因为可能高啦，因为咧其实咧人紧张，糖尿病，因为我有糖尿病。好明白的当你个人好紧张压力好大嘅时候呢你控制唔到你个血糖咁你会急速飙升同埋血压都急速飙升尤其个肾上腺素。 咁我唔知佢系咪咁嘅原因，所以理解嘅，即系理解佢啦。诶、哎，即系唔系吴秋北、林俊贤呢啲人讲嘅咁嘅狗口。哎呀，一到判决嘅时候就全部患上绝症啊！你老母臭咩？今日有医生报告，即系医生做同佢做假，系咪啊？入医院好好玩，系咪啊？唔系咁嘅，因为我自己重度，我都打胰岛素啊，曾经。而家唔使啦，净系食药，食糖辣烧啦，买广告啦，食下糖辣烧咯。咁啊，正常好多。咁但系我曾经系一个重度嘅糖尿病人，我明白嘅。当你压力大，即使你唔食嘢都啦，你嘅血糖都系高嘅。高嘅时候会头晕啊、头痛啊、个人啊皮肤痕痒啊，咩都有。咁入去睇咗苏啊，因为咧。始终都系啦，坐监啦，面对刑责。虽然佢求情又好点到啦，佢真系面对嘅呢个刑责，佢系受咗噶啦。咁佢入医院又冇咩必要去苛责佢，因为真系病嘅嘢，你唔系嗰个人，你唔知道。我哋呢啲系真系有同一种病，我哋明白嘅，明白。你个人嘅生活啊，都会有多少问题已经受影响，何况你入。监唔系惯犯啊嘛，哎哟咁我就根本上好似啊都坐得十八次啦，入到去未等于饭堂去度假，唔系咁啊嘛，始终一个普通人，系只不过比较出名嘅人啫。入去亦都担心好多嘢啊，我入咗去，我嘅教职系点啊，我仲有冇得做社工啊？之后嘅后续冇人知道，立法会议员就冇咗噶啦，系咪啊？所以呢我都体谅同同情嘅，虽然我对呢个人冇乜好感，邵家俊啊，咁唔好讲点解冇好感啦，因为唔系呢一节范围。咁我到陈淑庄，我公开呢要同陈淑庄讲对唔住。虽然呢我对泛民呢有留咗口，即系冇咩点闹。其实呢当佢话佢要做脑部手术嘅时候，我唔了解呢件事。因为呢佢前一日我睇苹果，都係苹果报道啦，佢话呢佢呢坦然接受呢坐监呢个刑罚。咁呢佢就提早过母亲节。因为佢觉得同个妈过唔到呢个母亲节㗎啦，所以提早庆祝。咁点知第二日呢佢就申请呢就押后宣判判决。咁官就批咗啦，就喺嗰日我好唔舒服。我点解到判啦，仲要搞咁多呢？如果你真係有病，你係咪应该一早知道嘅呢？係咪你亦都喺接受苹果访问嗰日，即係早一两三日啫，你先至讲话你过要提早过母亲节，即係你已经有晒入狱准备。咁如果你有病嘅，你应该早知㗎啦，尤其呢啲咁大嘅病呀，係咪应该知道嘅。所以呢我嗰日呢睇完份报纸呢，我喺公司即係网台，咁我发脾有冇搞错呀，即系我质疑佢个动机啊！咁啊，做节目冇讲，咁但系自己喺呢个事情里边咧，系即系对佢一个可能都有啲偏见啦。咁啊，承认嘅啊，因为咧原来咧去到4.2 cm 嘅一个肿瘤，压住神经线，我明白嘅。点解我明白？因为我妈咧94岁，佢脑嘅神经线退化，佢夜晚嘅头痛啊，系冇办法顶得住，痛到好紧要。咁我哋睇医生，那个医生话冇办法噶，只系能够食一啲含吗啡嘅止痛药，要医生指写嘅，咁俾佢。但一食落去个胃顶唔顺，因为94岁人咯，顶唔到。痛到夜晚瞓唔着，喺度点啊，面都红晒。吓，当佢有事嘅时候，同埋你4.2 cm， 吓，我相信亦都睇片嘅时候话已经压到佢一啲正常嘅脑部组织噶，脑干咁。咁我相信咧喺呢件事度咧未察觉到啦，但系 都会影响好大。咁当然啦，我妈就好彩啦，因为有植物提取物啦，光影坚，咁咧就食老健啦，咁令到咧脑细胞增生，唔系卖广告噶，系讲认真呢件事。咁咧令到佢咧神经线咧吓增生翻少少脑细胞，咁咧就解决咗痛呢个问题，就但要长食咯吓。所以我知道嘅吓，我喺呢件事做错。我怀疑错咗佢，所以我道歉，因为做人坦荡荡啦，系嘛？咁但系我都觉得四十几岁人，差唔多五十啦，去到呢个位，双失失业，冇立法会议员做，因为未来五年都唔使噶啦，因为一定判你坐监。第二，有咗呢个老肿瘤。啊，系有生命危险嘅，所以话个良性一旦你咁大，你开唔开都割佢，一开都割佢，开脑部手术一个大手术，有乜嘢只要行差踏错，影响脑神经某一部分，你嘅身体功能都会有损伤。咁喺度啦，祝阿陈淑庄啊，即系咧医疗顺利啦，啊咁诶。都真系关心嘅喺呢件事上高，咁亦都公开道歉啦。希望佢能够安安全全啦，平平安安啦，做人都系希望咁。所以咧，吴秋北、蒋丽云，你哋郭佩凡最贱嗰个叫做林俊贤，冚家产，你连做人都唔得。大家是敌对，大家政见不同，大家意见，仇视大讲得啱嘅，论点对驳咯，唔好人格抹杀一个人，同埋大家摊出嚟讲，睇边个讲赢，系咪啊？唔使咁样，我网上嘅人，我唔理你系港独派、本土派乜嘢都好，或者你唔中意泛民都好，其实唔止系屈明贤呢啲咁嘅人啊。啊，讲其实好多呢啲人都讲，攞翻个公道出嚟咯。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